友，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。绿绿的原野没有尽头，像儿时的眼眸，想着你还要四处去漂流，只为能被自己左右。突然间再也忍不住泪流，干杯啊朋友。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，忘掉那天涯顾虑的愁，一醉到天尽头。也许你从今开始的漂流，在没有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，干杯啊朋友，干杯朋友，干杯朋友，干杯朋友。